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，谁都曾困顿、颠簸、迂回，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，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。下班路上，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，将理想进行到底。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端午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，更有泾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。8379-0100，泾阳路廊伐路口北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-65-40068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959资讯快报。 5月24日，保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玉峰到涿州市调研，并走访基层人大代表和党代表，了解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，就代表们半年履职、收集社情民意等工作进行全面了解。马玉峰要求各级人大代表要真正履行代表职责，充分发挥带头作用，弘扬社会正能量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。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陪同走访。马玉峰首先到百尺干镇4个庄村，进村入户查看美丽乡村建设情况，走访保定市党代表、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玉。在雕窝镇雕四村卫生所，马玉峰看望了保定市人大代表、中国好人、中国最美乡村医生周松博。最后，马玉峰一行到天宝集团，走访了保定市人大代表、集团董事长李宝田，对天宝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、扶危济困奉献爱心、注重文化建设的做法表示赞赏。为切实加强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和素质建设，不断提高人大工作水平，5月24日，涿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新一届驻涿的保定市级、涿州市级人大代表开展集中培训。市委副书记张金科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东来、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出席活动。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培训，提高人大代表履职尽责水平，在严格依法律、依程序办事的前提下，积极推动人大工作的创新和发展，确保人大工作充满活力，取得实效。 崇德守信，包容开放，博爱奉献，卓越一流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没有花，这刹那被破坏吗？无野火都会温暖吗？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？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，如布景一切都美化，连双影都参照主角吗？你说我未能定时，宁宁每天欢笑一次，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，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，流进了眼角泪的刺，为何不浪漫的事？

都因你那份热情尽遗忘。心留住片刻的感觉，在我心里存着万千线索，迎着那灯光，盲目往火里扑，灿烂一瞬间，而没法可梦中醒过。早知知在你眼中的我，是你随便相识的一个，仍愿你认可，让我多一刻静坐，可使我领略一生不枉过。

前长大，好多梦还要飞，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。我们都已经长大，好多梦正在飞，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。 就温柔开

23号是住建委针对3月26号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，披露了具体的执行口径。这份执行口径更多针对于已购商办类房屋，可以保留现有设施，也可以出租且不限制出租对象。此外，根据发布的执行口径，房屋中介机构可代理商办类房屋的出租出售业务，但不得以任何方式宣传此类房屋可用于居住或其具备居住功能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根据暂行规定，北京计划从2017年起连续3年每年安排约2亿元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，用于补助商业便民服务设施项目。在不分企业所有制性质、平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的基础上，统筹安排不超过项目总投资30%的补助。其中在2017年，投资补助重点支持社区菜市场、生鲜超市、社区蔬菜及肉类直通车、早餐店、便利店等基本便民服务项目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爱没有脚步声，我却听见永恒。

虽然相隔遥远两地之间，尽管多少风雨我依然在这里等待你对我的消息，想你，虽然你已远在他乡拥有自己理想，我用深情期待你的轨迹，堆积所有的情感与幻梦，托付野心飘向你身 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黎明的堆积情感，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啊。而除了它的版本之外呢，你可能还听过邝美云的版本吧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关于狗狗的歌曲，这是电视剧《神犬小七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其实这部剧当中啊，是有很多不错的歌曲的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胡夏演唱的《给我的快乐》。 那么新鲜，家人在我身边，感觉胜过了环游全世界，美梦虽要实现，也要抽点时间陪你们聊天。短暂的离别也会让我更加思念， 都忘掉，嫁给我的快乐。

界的沙场，就让泪水流出眼眶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希望我的心就是你最想好的地方，希望这是上天给我最慈悲的下场。我自己都无法阻挡，一个人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沙场，流过你的肩膀，留在你的心上。 阿杜的无法阻挡，无论是他的一定很爱你，还是天黑，或者是天蝎蝴蝶等等的，这些歌总是帮助一些男人们宣泄着面对感情时的种种情绪。那继续听到的是矜持的完美人生。很多人都在期待着完美人生，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拥有完美人生呢？ Yeah. 完美人生来自于矜持。人们通常会经历很多事情之后啊，才会有这样的结论，就是说有时候不可能事事完美，人生呢一定是多多少少会存在着一些缺憾，那完美一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但是我们的人生是要有那一份去追求完美的勇气。继续来听黄安的这一首《样样红》。 放下些一些，能不能忍着吉祥月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放下些一些，能不能忍着吉祥也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想也吉祥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，愿用家财万贯买个太阳不下山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端午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，更有庆阳独家特产雄安白羊店生态鸭蛋赠送。83790100，金良路廊坊路口北。

们都累了，却没办法往回走，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